当宣传工作人员白头山地区革命战基地塌房行军队6月5号向立在嘉陵川边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。接着他们塌访了普天堡革命战基地。这一天他们到达三池渊郡，在郑重地立在三池渊郡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前，表示决心要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，将白头山大业进行到底。接着他们参观了三池渊郡。